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黄浩明、索罗 B。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翻翻嚟，禮拜四嘅大軍閥啦，啊，真係今個禮拜咧就真係花生多啦，真係咁啊，而呢兩日嚟講咧，即係花生最多嘅政黨啦，莫過於呢個民主黨啦，係嘛？咁啊，阿土伯你點樣睇咧？嚇，呢個狄志遠即係而家投共喎， 一早預咗啦嘛，嚇、 啊， 你 其實投 當日我喺民主党嘅时候，其实最大嘅对手咧就唔系张李阳集团咁简单，其实最主要嘅对手咧系以汇点同港同盟合并咧，以张炳良为首扫落去嘅冯伟光啊、狄志远啊一系列嘅人等，因为佢哋揸住咧系好多嗰啲所谓嘅 proxy 嘅授权票嘅，而佢系 block wall 嚟嘅。OK， 嗰阵时候我就系喐咗佢。因为点解咧？佢系代表咗系喺温和民主派嘅路线上面系亲共啊嘛。咁啊喐佢咪真系抗共嘅一条路线咯。咁啊开始就冇运行啦，屌同嗰阵就完啦，屌。 即系你嗰阵时 有其他， 即系你嗰阵时系 政策立场 呢个大中华交说笔噶咯。即系如果咁讲嘅话就，即系狄志远系代表呢个大中华交嗰一 其实老实讲，由八十年代前途谈判开始，会点系第一个政治团体系支持民主回归噶嘛？跟住先系学联啊嘛。系咪？或者系差唔多时间啦。咁呢班人其实过去嘅日子里边，不嬲都同阿爷系水乳 交 融噶啦，系咪先？ 所以咪有刘乃强呢啲咁样， 即系我唔明白啦，因为其实咧，即系李永达就好火啦，即系直情喺即系佢自己 Facebook 啦，咁今日同佢倾个偈啦，佢话第一次咁样喺即系啲 Facebook 嗰度开波，你知啦，即系老人遇上 Facebook 好少系喺呢个即系如果你话嗰代人嚟讲，好少喺呢个 Facebook 咧，即系喺度公开开炮噶嘛，通常打电话搞掂啊嘛。 老人遇上 Facebook 有两个可能嘅现象嘅。一就喺个 Facebook 里面纠缠不休 啊，即系好似阿大班咁， 永远都系自己要系 last sentence 喺嗰个 reply 里边。第二个咧就系爱理不理， 吓， 唔系好中意 like， 唔会好中意 share， 唔会好成日咧就系即系饮杯酒都整个 status 出嚟咁样， 吓， 即系相似我呢个做法啦， 吓。 唔係咁，但係我覺得就真係其實好奇怪，大佬。咁啊，即係因為李永達就話，即係其實喂，佢係由呢個國教立場嗰，即係國教事件嗰陣時已經係唔反映呢個民主黨喎，大佬。 三年嚟不代表咗民主黨嘅老師。 喂，咁但係你有乜可能？即係你三年嚟你都可以容許呢、這個即係呢條咁嘅友呢個咁嘅粉腸，即係可以即係喺度胡混三年咧？ 咪所以其實由當日港同盟同匯點合併再組成個民主黨嘅時候。你而家睇翻转头咧，其实系一个阴谋嚟嘅。连李柱明都咁讲啦，私下嗱我听过，不过我系转第二手嘅，就话当年俾人困咗啊嘛，同呢一个嘅汇点结合嘛。因为点解啊？而家睇翻原来民主党嘅纲领啊，原来嗰个系一个绝症嚟嘅咧，差唔多系。佢系支持香港回归啊嘛，个纲领边拎佢写噶，咪就系张炳良嗰班友咯。唔使写呢个 point 噶，喺你嗰、那个喺嗰个问题上边，你话而家事实上系回归咗，我哋要求有民主，咁你真系好似我 argument 所谓民主回归派就咁理解啊嘛。但系佢当阵时喺民主党嘅总纲里边系开宗明义、坦坦白白、白纸黑字话俾你听，我系支持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啊。咁嗰阵时候梗系大家冇乜感觉啦，因为点解嗰阵时已经收咗啦嘛。但系其实呢句厌。呢句说话已经系背后有特别嘅意思喺度。咁所以呢班人其实你嗰个阴谋系在于咩咧？ 佢溝淡你諗住、 嗯嗯、 溝淡你嗰個港同盟嗰個成分，而當陣時會點有必須㗎嘛，佢唔同呢一個嘅港同盟合併組成民主黨、 嗯、 94年嘅區議會選舉同埋94年嘅立法會選舉全部輸到撲街啦。 咁犀利， 咁 如果你 嗱，你睇一個例子，嗰陣時候我最記得噶啦，區域市政局嘅補選，補選嗰、那個貪污個姓梁個區域市政局員一善，記得叫咩名？ 嗯， 民港同盟派咗一個出嚟，會恬派阿韋慶祥出嚟，跟住再對個建制派、 嗯， 竟然林榮賢港同盟代表，嗯、籍籍無聞，戇居居係贏啊！ 嗯， 韋慶祥啊，咁多年啊，代表會恬啊，輸到撲街。 嗯， 所以嗰阵时候会点个政治考量好简单。第一，我有 block vote 喺你嗰度、嗯，影响埋你即系主流泛民， 嗯， 或者当阵时第一大党嘅港同盟， 嗯， 而最后咧佢入到嚟咧就不停喺度咁同你捽啦，同、 哦、 你磨，因为佢哋好叻噶嘛，讲呢咁嘅论述，好坚噶嘛。 哦，咁即系其实佢哋自己一开始一早 渗沙子啊，而家渗 沙子就玩人海战术啦，就同你玩嚟玩耐性啦，即系其实 就俾我打。爆咗佢啊！因为点解嗰阵时候我支持刘千石做即系民主党嘅副主席啊嘛，佢俾我偷袭得手啊嘛。 嗯， 因为我见到屌你攞识得攞，即系授权票攞 proxy， 屌我唔捻识攞啊！我仲神神秘秘咁攞， 嗯， 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咁攞， 嗯， 咁咪冚晒佢咯。 嗯， 咁但系刘千石契弟啦，佢做佢唔肯做啊嘛，我唔知佢受咩压力啦，咁咪就玩翻我转头啦。 嗯， 但系俾我杀咗佢呢个措手不及之后咧，开始大家都对佢有警惕啦。 嗯。 因为我已经开宗明义条路线，我话要其次鲜明地即系反共咁就系啊嘛，差唔多系， 嗯， 即系采取一个强硬嘅路线啊嘛。 嗯， 所以话说回来，狄志远呢一个嘅待住先嘅后遗症，其实喺成个由94、95年开始嘅组合呢一个民主党开始咧，已经系遗下落嚟。 嗯， 今年差唔多廿年啦。 嗯。 嗰陣時候民主黨應該係93年、94咁上下嘅時間，係組織起嚟嘅，咪94， 嗯， 係咪超過啦，21年啦， 嗯， 你明知班人係咁噶啦，大佬。 唔係咁，佢而家去待住先咧，就其實佢揾啲咩嚟換咧，就揾條口數嚟換嘅。咁嗰條口數係咩咧？就係開另一個叫空頭支票啦，又係2022年啦，咁樣就叫做重啟呢個政改方案啦。咁同時間呢、這個阿湯家驊其實佢都落咗答嘅喎。咁佢就話咧，即係如果你喺承諾呢樣嘢嘅話咧，咁 OK， 咁我就會即係應承，即係其實會即係其實係會游說呢個民主派嘅咁樣。喂，咁但係呢一点呢，阿边个真係醒目啦，即係好清醒，而且係非常之有良心，阿田少。阿田北俊就話，喂，第一，喂，你到其实你又讲咗几年，喂，你而家讲咗几年，15年你又讲咗7年，大佬。即係你嗰陣时嘅特区政府已经唔系今日嘅特区政府，更何况。即係你呢个叫做係政改问题，从来特区政府都系冇话事权㗎啦。第二就係你话而家系中央拍板㗎嘛。系嘛？中央应承你啊嘛？喂，大到期时嘅中央又未必系而家呢个中央嚟噶咯。 喂，老实讲，要回应你呢个所谓汤家骅同埋狄志远所谓嘅 empty promise 系 嘅指控啦， 系 一句到尾啦。当年你够应承我07、08啦， 系 系咪？跟住你一个屈尾十就释法，叫咗17同埋20可以普选行政长官，同埋可以普选呢个立法会议员。喺17和20，你而家又唔对意，你同我讲2022，屌2022，我俾个官你做啊！ 其实2022系一个仲衰啲嘅 offer 嚟嘅，占领期间咧，林郑啊曾经放过风话，当年2017系可，当去到2017嘅时候系可以修改嘅。 喂，你 fulfill 咗而家嘅 obligation 先啦，17年俾个真普选我，喂，好简单啫嘛，我话我最头痛嘅问题系乜嘢咧？如果佢将个入闸同埋出闸嘅机制，是连结埋一齐嘅，你泛民主派已经好头痛了。 嗯， 嗱，而家入闸1/8，出闸要机构提名过半，只要佢将入闸同埋出闸结合咗，佢变成1/8， 嗯， 即系话150人，嗯，你爱提名一个行政长官候选人嘅话，泛民主派基本上系头晕到不得了，话俾你听，要定唔要啊？冇公民提名，冇政党提名。你要定唔要？ 嗯， 大部分人话杀啦，孖田都话杀啦，因为点解过往经验里面你150人你系攞到噶嘛，有得俾你选啊嘛， 有得俾你揀，你仲唔做老闆？ 唔係佢其中一個。 咁但係跟住你就會同成個雨傘運動咧係背道而馳啦。如果我係阿爺，夠蠱惑嘅，唔好話百分一啦，收窄少少，六分一或者二百人。 嗯， 嗱，嗰二百人喺過去日子裏邊，或者百五人喺過去日子裏邊咧，其實有啲係佢送俾你嘅。 嚇， 嗯， 到時佢調翻走 一嚟啦， 你攞唔到二百人，攞唔到百五人， 係 出條毛啊！跟住你又支持呢个政改方案咯，佢叫到㗎，大班人叫到㗎，过去就因为你自己输紧，所以佢俾你出嚟选咋嘛， 嗯， 俾你出嚟帮手陪跑做戏咋嘛，做花瓶咋嘛， 嗯， 好啦，如果佢而家设嗰个机构提名，八分一又好，七分一又好，六分一又好，多少少，咁你梗系搏一搏啦，屌，上次得冇理由而家唔得㗎， 嗯， 或者觉得屌，如果佢叫咗我啲人，咁我咪可以即係公开同佢反台囉。屌，佢真係叫咗你嘅话，你点同佢公开反台？屌， 嗯， 你认同呢个方案㗎喎，你认同提名委员会㗎喎，咁点搞？ 嗯，唔系咁，其实我觉得即系你除咗呢样嘢之外啦，即系好似你头先计嗰条数，就系、喂，如果你六分一咁样样出闸，喂，其实你计呢条数咧，其实系好成功咁样分化咗泛民噶啦，已经系，即系又系等于啫嘛，即系嗰啲最大党嗰啲人先至有咁样嘅组织能力啊，先至可以去选啫嘛，唔系咁你即系你稍为叫做系即系边缘化少少嘅，即系你话公民党，唔系即系工党都唔得啦，讲真系嘛， 难噶。 工党都唔得啦，去到 因为工党系喺香港而家现时呢一个社会里边系冇可能有一个候选人咧系赢到呢一个嘅行政长官选举 嘅。 因为你唔系主流社会嘅一啲嘅价值观同埋 behavior。 同埋第二样嘢咧，你系以即系做即系叫做系工，即系其实你帮工人去咩啊嘛？即系你嗰个工人阶级嚟噶嘛？你香港人好契弟啊，个个都觉得系自己中产嚟噶嘛？即系你有个中产，你嘅身份认同咧，你个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系公民党嗰边噶。 但事实上，你对于啲大党或者泛民嚟讲，喂，呢个系一个重新整合自己阵营的一个好机会。咁所以佢对佢嚟讲，我真系宁愿咁样杀住先，咁然后 唔系待住先呢个讲法咧。其实咧、啊，前嗰排你谂翻下， 嗯， 英国佬嗰个咩外交即系 斯维尔 大臣咧，都嚟嗰阵时候讲咧，就话叫香港人待住先咁 样、 啊。其实老实讲，我都收到风啦，美国佬都叫你待住先。 吓、 啊， 我听到佢哋讲 啊， 嗯 ，get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啊嘛， 嗯， 我亲口讲噶、啊，我听到噶。是咪即思下、 嗯、 你要唔要 但逻辑推论。 嗱佢个逻辑系点呢美国佬都蛊惑嘅。应该我先分析佢个底蕴原因但表面嘅理由点呢佢话、 嗯、 民主运动从来都系咁㗎啦、 嗯。 你都系一步步嚟㗎啦。唔得嗰时候再争㗎嘛。佢用攞台湾嘅经验。佢话台湾当年咁你选唔选啦嗰啲即系增压补选嗰啲即系死咗嗰啲立法委员啊嗰啲呢补返、 嗯、 上去嗰啲咁你都选啦。咁嗰个就唔系民主制度咯。 嗯 yeah.基本上你是偷換概念啫，大佬嗰、那個選舉起碼都是公開公平啊， 嗯， 係嘛？入到去嗰個唔係公開公平啫， 係、 嘛？香港都唔係公開公平啦，唔通我掉咗張身份證唔住喺香港嘛，大哥？ 嗯、 但而家係好明顯，你而家個選舉制度昆完你落閘之後，唔好話你贏唔贏普選，而係根本你入閘都係有問題，出閘都有問題。 嗯， 我點樣待住先？而家嗱，睇大勢，英國佬公開講咗，美國佬我聽到私下講咗。跟住你嗰个汤家骅又咁讲，狄志远咁，而家阿爷咪做紧呢个势出嚟，系冚翻你嗰个雨伞运动嘅其中嘅方法嚟。 唔系，我觉得最大个危机咧，就系、是、其实佢除咗系即系搞紧呢个政改啊呢啲咁样嘅去叫你票之外咧，其实佢同步间佢有一样嘢系即系不断咁样做紧噶嘛，就系、是、国安法啊嘛，国安法同埋23条啊嘛。咁事实上啦， 配合嚟噶。 系啦， 点解呢因为你泛民主派不停喺度讲嘛，有普选嘅时候，我会考虑23条。 嗯， 其实如果我嘅立场好简单，有冇普选都好，我不可以接受23条。 系啦， 因为呢个国家安全法从来都系当权者镇压自己嘅工具嚟嘅。National Security Law 喺新加坡就有啦，咁咪即系少数嘅人。为咗保障自己嘅权威去压迫大多数嘅人嘅利益嘅种方法囉、 嗯。 我嚟作为保障自己嘅权力嘅方法囉。 嗯。 国安法就係咁㗎嘛。 但係 咁人哋夠普选囉、 啊。 不过佢嘅选举搵笨嘅咋嘛大佬。 嗯。 係咪一赢就赢晒。 所以你民主党咧，你除咗要屌鸠呢个啊，即系狄志远之外咧，你真系仲有一个人要屌鸠嘅咧，就系阿张文光啊嘛，系嘛？张文光佢月头嗰阵时已经话到，即系话你而家你要争取民主，你唔可以忽略呢个国家安全啊嘛。 其实佢两个讲嘅嘢咧，其实都系一个铜币嘅两面。 啊， 如果用 Anthony 头先个 logic 就系、是，我即刻谂到啦。 嗯， 一方面就话争取民主不可以脱离国安法，另一方面就话不如我而家嚟杀住先。如果2022肯，因为我都唔记得晒年份啦，已经肯重启政改五部曲嘅话，我杀你，就扑街啦咁样，系咪？所以翻去讲成个民主党嘅会点系个问题嘅时候，不得不讲嘅就系、是，其实而家反映到咧民主党呢条路线咧，难听啲讲咧，好抱歉咁讲咧，其实都系没落咗咯。 嗯 嗯， 何俊仁辞职公投。迟到虽然好过冇到喺个立场里边、 嗯， 但系咧都不能够咧喺而家垂死里边咧能够挣扎、 嗯。 你再咁搞落去嘅话、 嗯， 因为嗰个系你党员嚟噶嘛，仲有公职嘅、哦，嗰、 嗯、 个个乱咁讲嘢咁样。喂，作为一个政党，最重要系乜嘢？最重要系乜嘢？三样嘢：一意识形态，即系所谓嘅理论嘅框架系乜嘢？论、 嗯、 述系乜嘢？而家流行讲论述，我哋近时讲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系乜嘢？第二系讲组织， 嗯， 包括喺地区嘅组织、地区嘅网络。第三 ，discipline 啊嘛， 嗯， 你老尾你啲党员有冇 discipline 噶？乱鸠咁讲嘢，系咪？即系我就算我话我而家做大军阀代表陶君衡啊。但系其实我背后如果我讲捻错咗嘢，我都人哋会屌我系你，因为你写文连噶仆街。 嗯 嗯， 即系我都唔会偏离，即系写文嘅路线太远噶嘛。 嗯， 批评还批评，但系嗰啲意见都系要有事实基础噶嘛，个立场都会系建基于我哋本身嘅意识形态噶嘛。 嗯， 你民主党走到狄志远出嚟，讲啲嘢完全违反你自己嘅党嘅基础同立场嘅。 吓， 如果我讲呢一句说话登咗报纸，你估写文连要唔要我问责咧？ 嗯。 第一，你而家仲系会员；第二，你曾经系社民联嘅主席。 嗯， 你唔打俾阿毛，佢唔开纪律委员会聆讯我，仆街。 嗯， 我话要求待遇先，嗱，除非我退咗党， 嗯， 我就可以乱鸠咁噏啦。 嗯， 即使喺呢个节目都唔可以乱鸠咁噏。虽然大家都知道我乱噏噶啦，屌，大部分都系冇问过阿毛噶啦。 嗱，唔 系 因为 个个组织噶啦， 即系我今日都访问过阿李永达嘅，咁佢就话咧，即系其实而家即系叫做系即系早排咧，即系早年即系改，唔系即系好似旧年就改咗党章啦咁样样，即系如果有咁样嘅事情嘅话咧，咁其实系会即系纪佢嘅，即系会开纪律文，但问题就系话嗱咁， 如果我系民主党，而家一铺过同汇点系统嘅人一铺过清账， 系嘛， 嗯， 张炳良乜捻嘢人嚟嘅， 系。 会点系咯？ 冯伟光乜捻嘢人嚟噶？会点系咯？嗱，冇得拉学联上身啊！屌你乜嘢？即系有赖啊！屌佢系咪啊？ 但系佢出席城市论坛话， 狄志远系咩人嚟噶？ 会点？ 喂，睇出啦，系嘛？当年司徒华，我临离开民主党嗰阵时候，咪揸住张炳良喺信报写嗰篇文章，系讲一啲即系所谓又系讲政改嘅，又系大概思路就系话待住先啊！我哋应该要参与。即系嗰个提名委员会，甚至乎参与嗰个选举，司徒华督住份报纸同我讲啊，呢、這个就系投降主义啊！我哋要同佢斗过啊！屌佢临死之前唔捻认啫嘛！屌我最记捻得噶啦！佢话我乱噏啊嘛，佢自己同我讲嘅，剪咗嗰篇文啊，攞支笔 highlight 住啊，张炳良写乜嘢内容啊？ 即嗰阵时冇 iPhone， 如果唔系 cap 佢肚啊嘛。 但系点解当时？ 喂，呢个系投降主义啊！ 吓 吓，参加提名委员会，透过提名委员会嘅所谓嘅筛选啊，参加行政长官选举，呢个系投降主义啊！司徒华同我讲 吓， 嗯， 我最记得嘅， 嗯， 因为点解我走啊嘛，我梗系知啦。佢话屌，佢话华叔同我讲话，而家同一齐同我哋斗过啊嘛，屌斗到会点系啊嘛，仆街 啊， 仆街！我话屌，你而家你先同我讲，屌我斗咗年几两年嘅时候，你先我临走你先话俾我听，咁2022年喺马田屋企，我最记得噶啦，李柱明屋企，即系讲数， 系， 我唔同你癫啊！ 但系八甲点解即系呕咗咁多年，佢仍然冇谂住清算呢一班咁嘅人咧？ 啊， 即系仲要俾佢哋一个又一个翘起佢，翘起佢哋，先有张炳良。 最惨就系你反对派不是反对派， 建制派不是建制派。 但你有建制派的成员在这里。即是好 像。我话是扑街嘛大佬。有数就你帮他找了他。有官做呢就他们做了。基本上是共产党摆你那里棋子来的嘛大哥。 嗯。 是吗司徒话2002年都跟我讲啦。呢啲系投降主義，要踢走曬會點啊？屌你乜班冇做啫嘛，當咗佢哋有金康咁喺度黐住，出名又唔出名，係咪？政治能量又冇乜，群眾動員又唔係好掂，你又溝唔到啲商家佬，溝到少少學者，都係張炳良嗰、那個系啲人啫，屌，啊！即系城大嗰、那个李读嗰个啊，李读嗰个啊，大佬， 李读嗰个同埋 系啊，份嗰班咪成班好多民主党啊，仆街 系啊， 成班都系契弟嚟噶嘛，大佬，屌我入去读真系新笨柒啊，屌，总之唔捻攞张毕业证书，仆街真系，屌， 影捻衰你仆街， 咪系咯，喂，佢沟嗰啲人系冇用嘅，你话我记得何俊仁嗰阵时同我讲过， 嗯， 佢话张炳良好劲噶， 吓， 佢话而家飞上去北京敲港澳办条门啊。当时是老平做主任，随时见到老平咁 嗯 嗯， 有捻用咩？见捻到老平，见捻到老平，老平肯同你让步政改方，我就话你劲，肯同你谈判，系攞到嘢翻嚟啊！屌，唔系搵你笨柒啊！ 唔 系你就劲， 你见得到佢，即系佢。 屌敲门，有人应门，有乜出有乜出奇啊？大佬， 你见得到佢，系代表佢信得过你啫。咁但系佢信得过你，就证明你有问题咯，其实又系嘛系嘛，喂呢、這个系呢、這个系问题嚟噶，大佬，即系所以其实阿边个阿李永达都讲嘅就系话，屌，即系点解可以见到阿陈佐尔，就系、是、因为屌你系佢人啊嘛，系嘛、嗯，即系所以即系你系佢传声筒啊嘛。 阿李永达想话俾人听，佢自己唔系阿爷嘅人啫。 吓、啊，佢咁样讲咯，咁样讲咯吓。咁啊，即系其实我觉得好奇怪啦，即系点解你仲可以即系你仲可以留得佢喺度咧？ 冇啦，如果我系佢咧。第一个咧喺党内咧搞清党， 吓、啊， 好似老毛当年咁、 嗯， 好似蒋介石咁， 嗯，系咪重新定位咧？要张伯鸽， 梗系啦！你一个旗帜鲜明反对派嘅定位啊，系同个建制系抗争噶嘛？ 即系呢个 喺议会里边，喺街头里边， 吓、 啊，系咪？ 咁你见到、就 是，喂，好容易讲嘅咋？对民主党嚟讲，佢嘅历史里边用乜嘢讲啊？你八九年做咗乜捻嘢？ 嗯。 你同我清咗条数先， 你就咁讲， 你嘅 history 系咁啊嘛，咪讲呢样嘢咯。 我知啊，但你就咁讲嘅，当年你睇翻阿铁头人阿李永达嗰啲咁嘅访问，佢哋唔系咁讲嘅，佢哋话有时佢哋都会支持下政府咁样 嘅。屌呢啲阿妈女人嘅嘢唔好讲啦，阿妈梗系知系女人啦，大佬，咁梗系有时是其是非其非。 唔系佢哋咁样讲嘅意思就系话佢哋都唔肯歧视鲜明地做反对派啊嘛， 所以你而家咪没落咯。所以呢次选举会好惨咯，你仲搞埋狄志远呢啲咁嘅嘢，俾人屌死啦，系嘛？ 咁所以你话而家即系有人即系走出嚟就话，因为即系呢个年轻化问题，咁而家系退党咁样样，喂，咁其实系好多人都会 buy 嘅呢一套系，即系事实上你呢个阿四方即系而家系连任咗主席，而你嗰班即系领导层啊，全部都系老嘢嚟嘅，大佬啊， 好惨 啊， 又话俾人听垂帘听政啊， 啊， 边个啊？又系张李阳咯， 又系张李阳喎， 系嘛？你又兄姐旧电池又摆翻嚟做主席， 咁啊，即系你估物 任何有人退党啊？嗱，我唔知内幕啦， 就未审先判，一定系咁样讲噶啦嘛， 系嘛？就话呢班老嘢压住个位唔走 啊嘛，咁系，事实上你真系仲喺度啊嘛， 客观效果就系咁咯。 喂，人哋民建联啊，都识换届啦， 诶，但系民建联嘅换届同即系反对派，唔好净系泛指即系民主党，系有少少唔同。 嗯， 原因就在于咧背后嘅资源同埋权力分配咧，系有爷揸旗。 系， 嗯， 好简单嘅道理啫。我而家唔捻妥 Anthony， 系 我阿爷啊， 嗯， 咪走咯，屌， 嗯， 系啊， 搵阿 Spooky 嚟睇佢，屌 ，at 都冇 at， 拜拜， 嗯， 系咪啊？喂，但系如果我哋真系反对派，喂，屌，我都要睇下 Anthony 感受啊，屌啊你，啊武功都有佬啊，捻样咁样，喂，我哋梗系会计算呢啲嘢噶嘛。喂，泛民主派一样系呢个问题。好啦，你叫啲阿哥。唔选，佢做咩先？你有冇嘢分配俾佢先？你输咗嘅刘江华可以俾个咩副局长去做啊嘛？系咪？冇噶嘛，泛民主派，幕后冇一个主子嚟做指挥棒噶嘛？咁嗰班阿哥由三十几、四十岁人开始做立法会议员， 涂谨申28， 仲大镬啊！ 系 做到今时今日，佢真系比较。黄杨达讲中嘅噃， 阿鸠达真系讲中嘅， 保住份工咯， 系嘛？你去睇呢个米报啦，大佬，你搵工就 系啊， 唔系等咪睇呢个 JobsDB 啊，Job Market 咁样样， 系睇 Job Market 啦。是吧、嗯、即是我哋以前叫米报嘛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我哋嗰叫嗰份叫米报嘛，揭开即係有米食㗎嘛，大佬。喂佢真係讲啱喎。但係你睇返成个建制派唔同。我要你陈鉴林走，你不可以不走。 嗯、 即係红鱼嘅陈婉娴当日我要唔俾你选。唔、 嗯、 俾票你。 嗯、 吹呀、啊。一样冇得选，佢上一届咪冇选嘅 ,08 年嘅时候。 俾我国建㗎嘛。 背后咪就系有人做操作咯，你陈婉娴够胆出嚟选咩？嗱，我哋嗰阵时候，我哋有一个叫做陈国强工联会嘅， 嗯 ，OK， 嗰阵时候佢摆喺个办事处喺我隔篱嘅，工联会唔俾佢继续参选， 嗯， 所以我认识佢，因为佢走咗我法团嗰度做顾问， 嗯， 佢话自己选，工联会唔俾佢选，识得输到扑街啦。在共产党的角度是没有个人的嘛，只有组织的嘛，只有纪律的嘛、嗯、你违反纪律吗？你敬如陈婉娴、嗯、是拉到04年的时候最低票的那个、 嗯、 因为要救陈鉴林、 嗯、 陈婉娴够跟陈鉴林不啱啦、 嗯、 泛民主派有什么、 嗯、 Anthony 你不要选啦，我给2020你做啦，去陈方安生你做总监啦、啊、喂我咁劲咩，屌大佬冇㗎嘛，大佬系嘛。 喂咁亦即係 阿龙替你呢咁样，屌唔使讲实力㗎，仆街吓讲组织嘅忠诚度㗎，佢共产党嚟讲仆街，但係泛民主派冇㗎嘛、 嗯、 其实而家唔單止係民主党面对呢个青黄不接嘅问题、 嗯、 公民党如是，工党亦然，你睇嗰啲人嘅岁数全部大我十年嘅仆街， 你 都一输就冇㗎啦，一输就玩完㗎啦，跟住你接唔上啊，难听啲讲，嗰啲人点接得上啊？你一系就嗱，我嗰代断晒噶啦，已经 吓， 即系四啊零岁到五啊岁嗰扎断晒呢一层，一落去欧乐轩嗰扎， 嗯， 廿零三十， 喂，而家唔系个个都讲紧嗰啲乳鸽急速进化嘅咩？即系欧轩嗰啲， 屌好简单啫嘛，我举个例具体例子俾你听。我真係八卦下啫，其实我都唔係想做新闻，都唔係想做评论嘅。 嗯， 不过我已经睇到个例子，我打俾欧乐轩打两次， 系 佢讲嘅内容咧，全部窝窝妥妥嘅，屌 吓，即系点样咧？ 你问 Anthony 都打我俾佢噶，我都唔知佢讲乜 吓，我就觉得佢神神秘秘嘅啫，我唔系好清楚嘅呢啲。 系咪嗱？你一系就借呢个机会嚟打击主流派啦，系咪？你讲到明就系、是、因为佢哋垂帘正听张李阳集团， 系 你讲到明啦。是吧，一系、 嗯、 就话其实张元德唔啱，屌你讲完之后加埋个电话足足五分钟，屌我都算系醒目嘅人嘅啦，同人讲电话。 系、 嗯。 我都听唔明你讲乜撚嘢。 佢系咁㗎，佢系咁㗎。即系佢一路讲嘅时候呢，佢一路喺度諗緊点样，即系点样去自圆其说啦，其实系。 咁即系话你从来冇思考个问题啦，系咪，咁佢一发生咗张元德辞职，你都要諗下你自己点 response， 话晒你都系主席候选人嚟㗎嘛。阿哥。你代表少壮派噶嘛？ 喂，但先， 你一系就将呢个 burden 好似而家坊间媒体咁，将佢 put 咗落去主流派身上，将你就杨集团班嘅契弟嚟嘅。一系你就话其实根本同即系党内制度无关，吓只系佢两个自己个人嘅问题。 定还是佢仲要捞咧？ 诶、哎，我都唔知讲乜，总之就系我听完之后， 喂，佢有副业噶嘛？ 即系你上嚟炮打司令部，我终于明白点解都俾索罗 B 系咁样游论法咯，仆街！即系如果你上到嚟，我点解会问你清楚？喂，究竟咩事啊？据你所知系咩咁啊？喂，欲言又止咁，窝窝妥妥讲嗰啲内容，问佢呢样嘢，你答系定唔系得噶？咁佢又答完系之后咧，又跟住讲一大集否定，屌真系咩啫，大哥？ 其 实唔系，我想简单讲一句啫，其实就系、是。即系民主党党里边咧，所谓嘅新生代，而家你冇埋邝俊宇仲紧大镬啦。佢好似话有十几万 like 噶嘛，系嘛？写爱情小说 十二万啦， 系啊，有一种幸福叫退党啊嘛，因为 阿仆街佢呢镬真系 咁你 我唔知佢点啦，我唔敢评论啦。 你嗰十一个万啲 like 咧，就随时倒戈响呢个即系民主党噶啦，咁所以真系都几 Q 大镬嘅。 但系咁讲，佢而家将个十一万个 like， 如果倒票落欧乐轩嗰度，佢终会有一日等到欧乐轩做 即系佢变咗 king maker 啊，大佬吓。 老实讲，呢啲咁嘅 like， 你真系信 啊？ 但系我唔觉得佢会买。啲 like，OK，、okay? 系啊， 唔觉得佢 promo 出嚟嘅 ，promo 都唔紧要啦，因为 promo 都要真 like 先得嘅。 嗯， 但系个问题点样转化成选票啊？ 即系好似当年八十年代嘅时候啊，刘德华实选到做呢个行政长官啦，谭咏麟实选到做行政长官啦，咁高知名度。白痴咁咧，香港人 喂唔系，曾几何时听过一个古仔？ 你知咩刘觅啊？即系唔系呢个咩？刘丹啊，即系呢个即系杨幂嘅，即系 阿叉烧饼啦，以前嗰、那个， 即系佢都唔得啦，佢有知名度啦，佢即系佢呢个自由党都冇，都冇人 buy 佢啦， 冇关系嘅、啊。你写爱情小说咧，嗱，我唔系批评佢，讲到明眼长先，同真系你喺议会嘅选举，你会唔会投你一票？两码子嘅事嚟噶嘛，阿哥。 但 何韵诗唔同，何韵诗有少少 difference， 唔好沟埋嚟讲。 因为佢真系， 因为佢做咗明星之后，好出位地，或者好突出地，唔好话人哋出位，因为有啲负面嘅形容，好突出地参与个雨伞运动嘛。点、同阿哥邝振宇嘅爱情小说里面有冇政治成分喺度啊？有冇同阿爷抗争嘅成分啊？有冇讲阶级立场啊？我问啫。我问啫， 我只系想咁答啫。 你咁兴噶嘛？嗰十一万个 like 啊，都会 hit 你噶真 系。屌，有乜所谓啊？ 你就系写写 唔系我唔系帮民主党屌鸠佢啊，而系我问点解可以将自己十二万 like 系变成你个人嘅资产啊？而嗰个 like 只系讲紧爱情小说啊，系冇政治成分啊，唔好同何韵诗沟埋一齐嚟讲啊。 我知啊，但我而家讲紧嗰样嘢系佢喂当日佢选区议员啊，系讲紧隔篱佢对家。有一个助选嘅师奶走过嚟揾佢签名嘅，即系如果佢 cap 到嗰个画面嘅话，咁嗰十一万个 like 可以到。 挑我够好多师奶同我影相，够好多师奶揾我签名咯。咁啊点咧？你够唔够票先啦，大哥？好多师奶中意我嘅，你唔知啊，大佬。中年嘅人好中意陶君衡嗰只 style， 即系斯斯文文，即系我唔系好似大军阀咁啊嘅 style 啊。我平时系斯斯文文，即系我未做。即系呢个节目之前咧，我系粗口都少讲噶嘛。 哦， 只系私人朋友方面先讲， 因为你当佢朋友啫。 唔系，咁你冇理由 公前讲粗口， 你冇理由揸住个麦讲粗口噶嘛？我唔系黄老邪啊嘛，我唔系勾搭啊嘛，大佬。 喂，屌过嚟签名啦，喂，街坊啊， 系咪啊？ 抗战二十年啊，屌 你老尾啊！过快啲过嚟签名，快捻啲咁样啊！ 你班港猪啊，捻 嘢。好啲个签名版，屌 ！Anthony 执好张台啊，屌唔可以咁噶嘛，大佬，你又斯文， 呢啲似皇上 style 啊， 咁系咯，屌你真系，唔好眼脚 Anthony 咁样样，屌你真系， 唉，好休息一阵。 中环价值，弱肉强食，暗箭连长，明刀明枪，等人爆内幕，不如自己揾线索，睇通真相，先可以棋高一丈。女王 Premika 联同金融界剑笔萧少涛，逢星期三晚八点半，决战中环。 中环四海政治，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何俊仁。 1,2,3,4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Roger、史提芬。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即系第二节嘅大军阀啦。咁咧就其实咧，哇，差佬咧，其实原来咧，真系都几有效率嘅。即系我今日见到啦，即系其实执钱案咧，其实发生咗几耐啊？有冇一个月啊？ 冇，差唔多啦， 一个月啫嘛。 好似系新年附近同埋圣诞附近嗰阵时候发生噶嘛。 系啊，喂，但系呢单嘢犀利啦，即系其实咧，即系终于有破案咯，有一单嘢破案咯，就系、是、有一个咧叫六十八岁嘅清洁工人咧，咁就因为即系当日就执咗呢执咗八千蚊，咁咧。咁佢又好乖啦，即係其实係用咗我自己本身嗰条屎桥啦，即係我原本有条屎桥又係话喂 诶，讲真，你啊影到你啊，你咪还翻系咁已还一半啦，然之后你自己代一半啦，屌，真系喂鬼证实到你有几多钱咩？ 呢条真系屎条啊！你真系 喂，但系佢点解咁样都可以揾到咧？即系都会可以 verify 到你攞几多咧？喂，呢个真系奇怪、啊。 你冇乜侦探头脑 啊？点解？ 点样咧？ 好简单啫嘛！如果你真系攞一百万， 吓、啊， 跟住拎翻五十万翻嚟，咁你嗰五十万拎去边 啊？ 嗯， 第一。你嗰個 spending behavior， 你使錢嗰個方法一定係唔同咗啦，多咗五十萬，冇乜人能夠忍得喺三兩年裏面係唔使噶嘛。 咁、嚇。 第二，你會唔會入落銀行啊？我知嗰個阿伯，六十八歲嗰個阿伯， 嗯。 第二，你影到噶嘛？八千蚊就難啲，因為你唔係一棟棟錢嘛，我攞兩棟，我拎翻一棟，就好容易 identify 到。八千蚊就兩張同多六張係難睇嘅， 嗯， 但係你可能會入銀行啦， 嗯。 如果任何一個報案嘅人，你有偵探嘅頭腦嘅 ，Anthony 報即刻 check 你户口、，in and out， 就喺發生嗰件事之後嘅兩三個禮拜，有冇錢無端端入咗嚟？唔係你人工嚟嘅，咁咪搞掂咯。 嗯， 有乜难啊？如果差佬系有心要去真系查嘅话咧，不困难。 嗯， 最困难点咧？攞完之后影唔到，跟住咧就系你唔使。 嗯， 所以洗钱系难噶嘛？点解要洗黑钱啊？ 嗯， 洗钱系困难噶嘛？你点入落个户口度啊？就算而家所谓海外嘅户口，而家全部都有晒 regulations 噶啦。即使你所谓海外嘅。嗰啲咩 BBI 啊，嗰啲咩 Benice 啊 ，Seychelles 啊，嗰啲咁样咧，咩塞斯嗰啲地方啊，全部有晒呢啲規定噶啦，因為美國佬逼迫佢哋啊，因為要追税啊嘛，同埋佢驚你洗黑錢嘛，搞恐怖主義啊嘛，唔容易解決噶。點解嗰啲黑幫大佬啊，全部都係揸住一沓沓銀紙擺喺自己床底啊？ 冇、辦法洗， 有需要嘅時候先拎出嚟洗，同埋你一定唔可以係咁快洗噶嘛。咁呢个阿伯系点出事咧？佢买啲乜嘢啊？大佬攞六千蚊。 咁但呢个阿伯佢又冇你想讲到咁复杂嘅。咁佢即系你即系其实你即系讲到尾，你都唔系你头先讲咗几廿万啊嘛，大佬。咁佢而家系个八千蚊，八千蚊佢攞六千万买一部 Samsung 嘅手机啫。 出事咯，出事咯。 喂，大问题。 但你手机你好难噶，你好难你点样去即系证明你买部手机一部手机啫？其实 我唔攞部手机出嚟。 你而家其实你穷又好富又好，你都会买部 iPhone， 其实好闲噶，对好多人嚟讲都 用翻呢个 case 同你讲啦，再攞啲侦探头脑啦。佢有 mark number 咁样啲银纸啊，哥，你买完部 Samsung， 可能你喺先达广场嗰个人唔知佢啲 number。但系你一入銀行嘅時候，會問先達廣場嗰個鋪頭，呢啲銀紙邊度收翻嚟噶？用乜意志啊？ 咁我唔知佢點樣報。 你通常都係聽日入噶啦，尤其是 cash。尋日買幾多部 Samsung 啊？買俾邊個啊？同埋先達廣場啲全部都有曬錄影機噶嘛，係咪 check 到咯？用乜嘢啊？屌！ 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執錢，你大概都不下幾數十個啦，係嘛？即係執錢嘅人。但係如果你話就係針對呢個八嗰六千蚊， 曬警白嗱，呢個係一個曬警白嘅方法， 係 啊， 所以咁快上庭， 係 咁快判完， 啊 嗯、 有作用㗎、 啊， 完全係有 function 嘅，就係話嗱，阿龍。嗱，你攞咗五十万，你会拎翻出嚟啊，大哥。 嗯， 唔好拎廿五啊，唔好拎三十啊，原原本本拎翻出嚟啊。 哦，即系一个震慑作用， 绝对有啦。 咁仲要大肆宣扬添，即系应该系要，即系你报得越多越好添。其实咁样样，唔系咁，但系即系话你讲，你见到呢单案咧，其实警队嗰个极速破案嗰个方法咧，即系或者咁嘅效率咧，喂，相比之下。呢、這个七警事件，喂，发生咗几耐 啊？两个几三 個月三个月都有咯，执钱呢单嘢一个月都冇。喂，屌你而家你今时今日你曾伟雄呢、這个通英仲可以话，即系其实嗰啲人证仲未证实到啊，大佬。喂，你阿边个呢个曾建超又即系又录埋口供啦，即系你而家你 TVB 嗰段片又录埋啦，你全部七条友 identify 晒啦。喂，影到你相嗰啲人。报纸喂，全港嘅报纸，即系我唔知边间冇报喎。你认晒咗喂，如果你冇嘅话， 你而家你去到三个月，你觉得嗰七警其实系冤枉嘅，呢、這个时候系咪应该还佢哋一个冤即系呢个公道咧？如果系， 所以执行法例嘅时候，咪有两套标准咯。香港嘅警队不嬲都讲紧几样嘅好处噶嘛，喺外界嘅印象，廉洁有效率， 嗯， 亦都系一个犯罪率最低嘅一个城市，相对好多大城市嚟讲，系比较安全嘅一个城市， 吓，但会强奸报案人嘅， 但系咧就经过呢一个雨伞运动之外咧，之后咧全部系破晒产， 嗯， 睇呢个 case 先知啦。如果你拣我呢两个嚟比较啊。你法治有两套标准噶，执法有两套标准噶， 嗯， 有啲快有啲慢噶，系咪因为背后嗰个系中银咧？因为中银嘅钱箱跌落嚟嘅，你就快啲破案啦， 系 啊，系咪？ 即系中银就有法治嘅，即系曾建超就冇法治啦。 跟住第二样嘢，你都唔系谂住我嚟杀警白嘅， 系。 如果你系有心杀警白嘅话，电视影到曾建超落咗口供，告佢先讲啦。 嗯， 系咪？告咗佢先讲啦，一定攞到律政署嘅指示噶。 嗯， 上咗法庭先啦，等佢哋担保先啦，舒缓一下民愤先啦。 嗯， 但系背后嘅就系你费事影响到警队嘅士气。 嗯，系。 尤其是你喺清场前后啊嘛。 系 咯。你有冇睇到嗰啲差佬或者差佬屋企人写嗰啲 post 啊？已经觉得佢哋咧就系死老豆咁啦，个个都去完送殡咁啦，成班已经系好惨噶嘛。放完催泪弹之后，又黑警系咪又镇压呢个民运，即系民主运动啊？ 系啊， 咩好大镬噶？ 嗯，喂，但系咁样，即系你喺雨伞运动期间，你亦都会听到好多嗰啲差佬内部指引，即系例如即系清场嗰阵时，喂打人，即系打大力啲冇所谓嘅。喂，如果唔系，点解喂你见到朱经纬喂打完人之后退休，喂即系完全可以销声匿迹嘅？ 所以今次个运动咧，我哋应该咁样检讨啊，就除咗你反映到成个咧法治两套标准之外咧，另外一样嘢就系对警队嗰个声誉、民望，其实有排都挽回唔到。 嗯 嗯， 曾伟雄咧喺呢个问题上边咧系难辞其咎。 嗯， 而呢、這、一个即系、就是、被誉为系地下党员嘅人咧，执、行阿爷命令嘅人咧、真系难辞其咎。 嗯 完全系将警队咧，自从1974年成立联警公署之后，透过高薪养廉、差人俾人嘅形象系相对好嘅时候咧，系一铺抒情。 嗯，但系你见到 你而家见到啲差佬，你完全咧系对佢冇好感。 系 系咯， 正如啲差佬问个问题嘛，点解啲人会喺条街度屌鸠我啊嘛？你问一下你自己嘅老板点解啦？ 最惨嗰样嘢系曾伟雄， 正常嘅人都屌鸠你啦， 嗯， 系咪？因为你老细嘅问题啊嘛，你自己睇翻啦，9月28日啊，乜捻嘢环境嘅情况之下，你喺度放催泪弹啊，大哥， 嗯， 形象几差啊，大哥， 系啊， 曾伟雄，你 今日你讲起催泪弹，我谂起边个啊？即系阿郑志文，喂，郑志文有个解释，佢话即系如果放催泪弹就系惊咧人踩人， 黐线， 放催泪弹先会人踩人系嘛？ 佢就系咁样讲， 佢就系咁样 ，exactly 就系咁样。 胡椒喷雾会人踩人嘅， 啊， 系啊， 你恐慌啊嘛， 你揸住个警棍去乱咁搏都会人踩人噶， 系啊， 阿哥，因为你掟啊，即使我哋几勇武都好啊，都要走避啦，系嘛，大佬，唔通你真系迎佢出去弹咩？即系除非你好似嗰个 umbrella man 咁，佢已经系戴晒即系眼罩，湿晒毛巾包住个口。Otherwise 一定要走噶嘛，一定人踩人啊！大佬调翻转头讲， 但你 有冇脑噶呢个犹太佬？屌 ！喂，睇翻事，即系而家运动完咗差唔多成个月。喂，曾伟雄，喂你即系电台咩商台定港台就请佢上去解释一下，即系警队呢几年嗰个破案率同埋嗰个犯罪数字嘅问题。喂，佢系完全唔敢上去电台嗰度，即系面对群众噶。 算啦。你要求佢咁高，咁样佢就嚟退休咯。 喂，就嚟退休系一样， 佢都食长粮。 但系佢始终都系警务处处长啊嘛，佢始终都要上。 咁电台咪叫保安局局长去咯？保安局局长系老细噶嘛，你应该去解释噶。 嗯， 点解唔解释咧？咪、执保安局局长咯。 嗯， 你旗下海关、人民警察事务处同埋警务处都系旗下你三条僆嚟噶，理论上，实际上系另外一回事。 嗯。 嗯 咁其实讲真，即係你讲到即係头先我哋讲两套标准嘅任政治呢几样嘢啦。即係你最近你见到亚视啲员工都即係都好 Q 惨啦大佬啊。即係你挨到两个月，你拖完一个月粮又一个月粮。喂你真係法治，即係喂你亚视员工真係冇法治㗎喎。即係搞到即係呢个叶家宝呢，即係呢个礼拜仲要上咗呢个广西泼水啊大佬。即係我唔知使唔使去食呢个牛欢喜啊大佬啊。即係佢真係大镬喎。即係仲要而家今日呢，喂即係啲人呢钱就冇嘅捐，即係又捐燕窝啦，今日好似仲话好似捐埋鸡丝啦，仲要仲捐埋厕纸添嘛，大佬啊， 捐鲜鸡加尾鸡就走去， 唔系，所以我觉得奇怪，即系你睇到佢哋嘅一个旗下叫亚洲会啊嘛， 系 系啊， 佢唔发生呢件事，我都唔知道有个叫亚洲会嘅问题，好似话每年每人交五嚿水啊嘛，系咪、嗯？就可以加入亚洲，无论观众啊、艺员啊或者旧同事啊啲咁样啊嘛，跟住派嗰啲咁嘅餐券。 啊、 lunch 佢哋啊 free lunch 啊，好似十零廿蚊嗰啲咁样，好心啦。你谂到啲咁嘅巧，以前你喺个制作节目嗰度、嗯，就将呢啲咁嘅即系思维啊，呢啲咁嘅脑筋用套用喺嗰度好过啦、啊。 但你 即系核突到啊！你谂下最近嗰、那个上个礼拜五系嘛？咩、万众同心撑亚视嗰个， 咪有你老友啊，即系阿唐安琪、那個。 梁安琪， 梁安琪啊， 数北榄喎，佢喺度。 哇，大佬肉麻当有趣，得一点收视，原来一点收视系几多？六万几人。 喂，唔系咁啊， 同阿谭炮嘅节目差唔多。 阿谭炮多过佢，屌！ 谭炮嗰时多过佢啲仆街真系。 咩有事啊？屌你！喂，佢嗰个已经系出超 bit 噶啦，先至得一点啊，大佬啊！阿谭博佢系五六万，喂。佢呢个好闲嘅咋， 正常数 啊！屌，即系 但系咁讲，喂，嗰一点收视就换咗唔知即系五六十万嘅嗰个筹款数字翻嚟，然后嗰笔钱就俾晒亚洲会 嘅，最红嘅社民年嘅时候啊，一万筹款啊，都四五十万啦。 今次呢个 你亚洲电视拥有两个免费电视牌照，其中一个 今次呢个货金制度啊，你讲呢个亚洲会屌真系。 喂，同埋我觉得最值得分析嘅咧，喺我的角度咧、就系究竟而家话有意向书。有几个啊嘛，系咪好似 四个，有两个大陆佬嘅，一个咧就系、是、之前呢个大陆首富，即、就、系、是、搞地产嘅， 交咗五十万意向金，咁啊而家德勤就 有两百万啦， 就做紧呢一个即系 外代平安啊，200万 负责人吓、，administrator 啦、当佢，咁究竟亚视值唔值得买咧？ 吓、你而家可以睇到盘数啦， 系咯， 你睇到盘数 系啊， 嗱，大家都知道。嗰、那个契弟王晶 啊， 就话亚视争佢20万，20亿嘅 ，sorry， 系啊， 喺我哋嘅角度20万就即系似样嘛，屌佢系争20亿， 系， 你填佢条数之余，仲填咩数？嗱，我听讲啦，第一就系、是、你个厂房基本上已经按咗俾银行， 系、 做咗 charge 噶啦，已经系、已经系借咗钱走嘅。第二，包括可能你嗰个盈利嘅收入嘅预估，因为你有广告费 啊 嘛，例如你马会啊，嗰啲足总嗰啲转播啊，足总都追佢数啦，俾咗百几万噶嘛，嗰啲可能都按埋噶啦，即系当系所谓 financing 嘅一种方法，即系我预估你有几多收入，嗱呢笔你就俾我啦，咁你仲剩翻乜嘢？唯一最值钱对亚视嚟讲嘅得一个免费电视牌照啫嘛， 但系嗰个都阿何， 嗰个都系冻过水啦。Otherwise 王晶点会走佬啊？但系个站喺边度？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是、呢、這个特区政府系咪戆捻鸠噶？系咪真系戆居噶？你当年续约俾亚视嘅时候，知道亚洲电视除咗呢个邱德根年代同埋林伯恩年代系好少少能够收回成本之外，系从来都系面对呢个经济问题。 唔系叶家宝都话噶，即系其实系即系对于 冇好过嘅咁多年嚟， 亚视嚟讲蚀本系常态嚟噶嘛？呢个系 喂，你仲续牌俾佢？你仲续牌俾一个好有可能根本系连即系？收回成本 cost recovery 嘅能力都冇嘅公司， 即系败家成性，仲要成日系即系违反呢个广播条例喎，大佬。 原因得一个啫，一男子收唔到党嘅 order， 究竟接好定唔接好嘛？咁梗系吊住条命。 王晶就真系醒啦，佢而家其实抛个波出嚟，就话叫阿爷睇阿爷幕后有冇人去帮佢执咗佢啊嘛。呢、个根本就系老千嚟噶嘛。佢系玩凶手嘅游戏嚟啫嘛。 佢明知做唔到牌啦，咁我仲借钱俾你亚视， 嗯， 我仲出粮俾你，咪抛翻个波俾你咯， 嗯， 你谂下台湾嘅第一大即系商家佬啊，即系买咗中旺旺中时嘅蔡显明啊， 嗯， 都俾佢困咗啦， 嗯， 你谂下几大镬， 嗯， 呢，這个根本系无底深潭嚟嘅，王晶就俾你听，我借咗20亿啦，包埋我啲股份，你要唔要啊？屌！你抌咗20亿落去，几时先翻到成本啊？第二，你嗰啲厂房系冇用嘅，要按都俾银行啦，已经系嘛？随时广告费啊，预计未来一年嘅广告费都按埋俾银行啊，借埋 O D 出嚟啊，大佬， 嗯， 边个同你买啊？算啦，第一，政府用破产保障衍生基金执 Q 咗佢啦，俾翻啲钱啲人啦，唔好俾啲假希望嗰啲员工啦。第二，收翻个电视牌照，重新投标啦。亚视冇得救噶啦，等阿王晶嗰20亿蚀 Q 咗佢啦，你帮佢买咪即系帮佢填氹，戆鸠嘅咩？ 咁所以咧，即系琴日咧，即系有人问阿林焕光啦，咁啊问一句好唔系，即系阿林焕光系讲一句好妙嘅说话，就系话，即系其实佢自己做咗40年公职，都未见过咧，即系亚视拖粮咁荒谬嘅情况。咁啊，即系有位好叻嘅记者就喺度问佢啦。喂，咁你觉得呢个情况荒谬？咁如果即系你俾呢个咁荒谬嘅亚视再续约嘅话，咁呢个政府系咪更加荒谬咧？ 咁林焕光点答咧？ 佢冇正面回答。喂，因为喂呢、這个今日咧，即系你陈始问啊，真系犀利啊，爆佢樽啊，就系话，喂，你唔好话你荒谬啦，屌你只系成日喺度扮呢啲，即系喺度做建制，即、就、系、是、建制派嘅良心咁样样，你以为你自己系？喂，你自己都系建制一部分嚟噶嘛？系、嗯、嘛？即系好似阿边个咁样啫嘛？喂。阿梁振英又系嗰阵时又系咁样样，成 Q 人喺度扮呢个即系建制良心，喺度讲啲嘢，令到呢个政府尴尬嘅，真系。即系你，喂你唔好成日喺度扮呢啲嘢啦。讲真，即系你自己本身，如果你系政府一部分嘅话，你自己系有责任噶嘛，系嘛？ 所以归根究底，你真系要追责任嘅时候，点解政府多年以嚟都继续续呢一个亚洲电视嘅免费牌照？ 系 呢个先系问题啊嘛。而家佢发生嘅后遗症，而家发生嘅拖欠粮嘅表象，其实根本系结果嚟嘅，唔系原因嚟嘅。亚洲电视万众同心撑亚视，你都系得六万几少个淡嘅党国笑谈，大佬仲系谷咗咁耐，大家都知佢唔掂，咁你点搞啊？ 但 你个责任系咩？你政府度啊？点解你会逐排俾一间系从来冇得人睇嘅免费电视台啊？背后乜嘢政治原因啊？ 嗯， 真系杯酒当歌啊！讲埋啲柒嘢啊！佢哋咁嘅傻佬，广东话都唔捻正嗰条友。 系咁，所以如果咁样讲，即系你下次仲有呢、這个即系万众同心撑亚视嘅话，你不如你搞呢、這个即系全港网台撑亚视好过啦。即系你揾阿谭博自己去做节目，都有1.8嚟起码坐底啊，大佬啊，系嘛？你唔使话即系乜嘢啊？即系我谂去见证下呢、這个即系亚视嘅死亡都好啊，大佬。咁啊，即系喂，剩翻少少时间啦，就讲翻啦。即系其实就最近啦，即系而家。即系二一游行就好快就嚟啦，系咪？呢个元旦游行原本元旦游行嚟噶嘛，系、 嗯、 嘛？而家你变咗系二月一号啦。咁二月一号嘅游行咧，即系我发觉有即系其实有好奇怪趋势啦。咁我见到就系话，即系已经开始有好多叫做系一啲本土派啊，一啲分支出嚟嗰啲新嘅 page 啦，系嘛？即系然之后就喺度话，唉，屌而家咧，即系其实你哋自己本身啊游行咁 Q 多年都冇用噶啦，证明咗冇用嘅。仲游行咁样样，即系其实 又系呢啲咁嘅桥啊， 冇用嘅论点， 又系呢咁嘅屎桥啊， 冇用同应唔应该做系冇关系噶嘛， 应唔应该做同埋嗰样嘢得唔得， 嗯， 系冇因果关系，冇直接嘅逻辑关系， 吓， 一句到尾， 嗯， 但系个问题系咩咧？嗱，呢班人扮演咗个乜嘢角色咧？就等于咧系建制派咧系屌柒你。话你咁样游行咧，系阻住交通下破坏社会安宁咧，系一个同弊嘅两面嘅方法。 嗯， 就系鼓励你哋唔好去。其实而家所谓嗱，我唔知呢系咪叫勇武派啦，定系叫本土派？我唔敢话叫本土派啦，同本土冇乜关系，因为， 嗯， 但系呢班人咧系制造紧一个氛围，令到大家觉得所有嘅抗争咧都系冇卵用嘅。 嗯， 但系佢提出咩好嘅建议出嚟咧？ 冇啊！佢而家就有快樂騎劫啊嘛，咁啊，即系有一班啦，即系叫做系歸英嘅港獨石同埋城邦啦。 點解自己唔搞咧？ 啊， 懦夫嚟呢班人， 唔系自己搞啊嘛， 就系、是、自己搞个唔得先奇劫啊嘛。 佢三月一号自己搞得唔得咧？二月二号自己搞得唔得咧？做菠萝鸡靠黐，使唔使啊？唔系个目的就系好简单，系搞散你咯。因为其实呢次民阵呢一次所谓嘅游行咧，都系一件大祸事。唔好话佢一月一号唔搞，搞到二月一号啦，又等第二期咨询。其实我都唔知道个 logic 喺边度。佢最大嘅问题系点咧？人少又扑街。吓、啊，即系游行冇用论啦、啊，成立啦、啊， 人多又点咧？ 然之后又话你 人多、啊、又会占领， 啊、有骑劫， 又俾人骑劫。嗱、啊，第一嗰班友仔可能会搞占领， 嗯， 咁你有冇足够心理准备去应对呢个占领先？系咪谂住占领先？ 冇噶，但 你都系一点钟集合，两点钟开波，谂住五六点就散 band 噶嘛？ 嗯， 好啦，人多。条友啲人调戏唔信，你有冇咁嘅足够嘅思想准备、心理准备去应对呢一个游行先？冇，咁点算？可以点？嗱，呢个我最大嘅疑问。少人就更加扑街，多人又俾翻个骑劫，进退不得。所以以后咧，雨伞运动之后咧，唯一嘅后遗症对成个运动嚟讲咧，呢啲系没完没了嘅，继续喺度 loop。 嗱，其中有一位啦，叫 Sammy Wan 啦，其实就系呢个叫北区关注组嘅，即系金金大师嗰班人啦。咁啊，佢就即系出咗个 post， 就喺度话就咁嘅，我哋个主意，咁咧就二月一号咧就准备用盾兵去骑劫游行，咁啊即系谂住要即系34个人啦，咁然之后咧就要盾兵。咁啊，30个盾牌，因为已经有14个啦。咁啊，旗手4个，城邦旗要一支。咁啊，到期时咧就孭住个盾牌去游行。如果警察一开路嘅话咧，就将呢个背脊嘅盾牌拎喺前面推进。如果事成咧，就会意想不到嘅效果，可以引警棍打黄丝同埋民阵嗰班扑街。 唔系打自己咩扑街？ 系，即系佢自己怼个物。怼个盾， 喂你怼盾，咁啊梗系差佬揼你啦，大佬点会揼我啊，大哥？ 冇啊，即刻 pass 个盾俾隔篱咯。 我屌你啊，真系， 我唔知呢啲咩屎桥嚟，大佬 咁卵屎啊！你桥大佬仲开宗明义公开个 Facebook 度讲 啊， 系嘛？差佬揼你啊，大卵死！你攞个盾去撞人啊嘛，系嘛？我竟然同呢、這个即系鸠毛都未出齐嘅黄之锋，即系不谋而合噶嘛？你戴住个头盔咪仲揾大波咪揼大啲啊嘛？大佬呢个系我阿乔嚟噶嘛？ 唔系。系嘛？因为其实唔系佢呢个，其实嗱，你唔好咁讲啊！即系啲有前科啊，呢啲咁荒谬嘅情况，真系即系你知道你打呢个开口牌咧， 屌佢呢班乜捻嘅人嚟噶？我系民阵就真系公开咧，同佢划清界线，我唔欢迎你啲人参与。 但民阵好似苏花仲未有讲， 唔系民阵大佬，而家喺度投行紧，有冇攞不反对通知书啊？我知道就系， 但问题有冇不反对通知书，你都照去噶啦，反正都打开口牌啊嘛。 啱，咁大家唔好捻攞牌咯，系烦紧事烦啦。大佬应对咗呢班搞事分子先得噶，仲捻烦过蓝丝带仆街， 佢哋唔系蓝丝嚟嘅咩？ 咪就系仲捻烦过蓝丝带咯，仲契弟个蓝丝带咯，即系你系摆咗个面目出嚟，以为系即系你哋自己阵营嘅人，其实唔捻系啊！喂，呢个先系最危险。喂，人哋喺其他地方总有激进派同温和派，激进派同埋温和派咧都系会分开日子搞自己嘅嘢噶，唔好捞埋一齐噶嘛。捞埋一齐嘅话咧。主办单位咧系会同你划清界线。嗱呢班人掟石头、掟汽油弹唔捻关我事噶，大佬佢打差佬唔捻关我事噶。 就玩啲， 因为我系和理非啊嘛。嗱，除非你话我哋所有人都倾咗唔捻和理非啦，咁、你有冇辩论过呢样嘢先？冇人辩论过嘛。你又冇人同我辩论，又唔系少数服从多数，跟住你嚟到就喺度搞事，咁你同蓝丝带有冇捻嘢分别啦？不过蓝丝带系柴台，你就捣乱我的场，一样啫嘛。所以咧，我喺度呼吁咧，屌我嗰日都会去嘅，多数都其实本来我都唔好捻想去，因为都好捻攰，大家都。但个问题就系、是，喂，我一定屌柒呢条嘅屌，我一定屌柒佢啊！屌我又唔捻信你多人过我哋啊，仆街！ 但系呢班人上次社记晚宴都话准备踩场噶， 屌冇捻咗影啦，仆街！屌系咪？我同阿长毛喺楼下等紧佢哋啦，最捻惊佢唔捻嚟。 啊！ 生气啦，讲就勇武，系嘛？做就鸠叔、 啊、 我又唔信你嚟啊！屌我大佬，我哋嗰度五百几位啊！你够胆嚟踩场、 嗯、 每人吐一啖口水都浸死你啦！屌、你真系 系嘛？你咁勇嘅，你自己唔捻搞一个？点解你唔喺三月一号搞过？你可以喺二五号搞噶嘛？ 嗯， 点解要黐埋嗰度靠做菠萝鸡啊？去骑劫人哋嘅游行啦、啊，搞破坏咯、啊！一个目的想搞破坏， 系 我实屌柒你噶！我嗰日有咪啊屌，系、嘛？你咪打柒我咯，够胆咪？ 嗯， 最惊你唔打。 嗯， 其他泛民嗰啲自己喺度扮斯文嘅，屌陶君豪而家勾一条杀一条。虽然阿老萧话我呢个 term 系错嘅，啊，唔紧要，话你都讲开啦。 唔系呢个系 咁，你咪打柒我咯，系咪啊？你够胆咪打柒我，屌！我实屌柒你，同你开拖。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黄浩明、索罗 B。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界 Roger。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大军阀啦。咁就嗱我哋网友点唱啦，即係 Peter 啦 ,Peter 就好关心呢个学联啦，即係而家即係呢个港大退出学联呢单嘢啦。 好搵大镬喎，学联。 最近好似呢个校园电视就即係公布咗呢个退联嘅调查嘛。咁就係、是、就最近一个礼拜嘅，咁就话而家呢就话应该退出学联嘅就有 50%。咁唔应该退出学联嘅只係得 38%， 冇意见嘅，即係呢啲多数唔会投票㗎啦，只係得返 12%。 而事实上呢，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反对退出学联嗰班呢，其实应该係比较积极㗎 ,suppose 係。咁、所以呢班友嘅投票率呢，我諗相对应该係会高㗎。 形势不利啦、我睇到。其实呢个我都即係我唔记得我唔喺节目里面讲过，我估就係大镬㗎嘛呢件事。未睇佢呢个调查更加觉得大镬啦。因为佢讲嗰啲嘢呢，你唔係好細心分析嘅人係好容易中㗎。 嗯 嗯。 包括大中华啊，即係包括即係当陣时你升级即係赖周永康嘅弹嘢啊。 嗯。 呢度容易中㗎。再加上你而家运动失败呢，呢咁嘅负面情绪呢嘅困扰呢，僆仔就係咁㗎啦。要搵嘢赖咁仆街。唔通话自己冇夠用咩，梗係搵一个类似权威嘅物体，你将个责任摆喺身上，唔通话自己瞓得唔够多，话自己包围政府总部嘅时候唔捻够用啊？梗系赖你个组织领导啦。 嗯， 弯紧嗰啲事真系大镬啊！ 嗯， 学联散噶啦。 咁所以阿老萧亦都讲过，就系话其实呢啲人系点解会咁积极，就系、是、因为佢哋系有 market 啦。即系等于欺善怕恶啦，四个字归结咗呢件事啦。即系其实 有共产党你唔捻屌系嘛？老萧嘅立场就好捻简单，即系估都估到啦。就是、有共产党你唔捻屌，你走去屌个同共产党抗争嘅组织，系嘛？ 咁然之后 我唔敢讲话你呢班人系鬼， 系 我当你系真心交， 系 你都戆捻鸠噶啦你。学联系一个乜嘅物体啊？讲一万次啦，有事嘅时候咪出嚟搞事咯，冇事嘅时候咪搞下波咯，得都得啩，大哥。你使乜而家呢个时候拆散佢 啊？最 happy 嘅系边个啊？咪配合到文汇报嗰个讲法咯。文汇报都大事报道噶， 喺嗰日港大嗰个退联嗰个论坛里面。 嗯， 成条路线一模一样啦，不过用唔同嘅 angle 去屌咋嘛。 哦，但其实你头先讲嗰样嘢你都讲过，就係话你係有事先行埋一齐咋嘛。例如事实上有啲人即係而家係即係不断咁样夸张夸大一件事，就係话你冇学联呢个包袱呢，咁你嗰个学生会呢就会嗰、那个自主性係更加高，嗰、那个机动性係更加强。喂，咁呢个真係从来一个迷思嘅，老实讲。即系呢个你话共识制呢样嘢咧，从来系唔会倒翻转头系制约翻，即系呢个即系院校学生会佢自己本身嘅自主权噶嘛，不嬲都唔会嘅。即系我唔明点解而家系可以去倒，系即系呢个又唔系叫倒果为因，即系完全系即系无限上纲夸大呢件事，系无中生有咯，根本就系、 是。喂，从来喺共识制里边 啊， 我哋嗰一次访问阿陈树辉都讲咗啦， 嗯 ，HCF 就一定系保守噶啦， 嗯。 我哋今日喺间房入边，包埋房外边嘅史 Bookie 推咪嘅大员加监制，都系四兜友。 嗯、 我哋攞 HCF 都好捻保守噶啦，一个讲嘅时候就激进，其他人如果要攞共识嘅时候，一定系一个最保守嘅方法，因为四条友都要接受啊嘛。 嗯， 何况你一个组织，但系我唔阻止你个别行动，你港大学生会咪行动过咯，屌！有一次去撑保钓嘛，2012年嗰时候。 哦，系啊， 吓 坏个河山啦， 屌你老味，见到真系肉麻当有趣，大佬见到阿老牛啦，傻佬就去登陆咗钓鱼台，系嘛坏我河山，大佬边个阻止你去做啊？你咪自己去做咯。嗯、所以根本佢嗰啲 point 全部都唔系 point 嚟。 嗯 嗯， 所谓决策攞共识就有乜问题咧？佢都讲唔到，你谂下。你访问嗰条僆仔叫咩名话？乜乜杰话？ 黄俊杰。 阿黄俊杰嗰八千字，你真系细心睇下 Anthony 逐字记录嗰八千字啊！ 嗯， 系冇捻脑嘅嗰条友，屌！仲话港大学生扑街，唔怪得话而家啲教育水平低捻到咁。 佢经常性 好多人睇完之后，哇，讲乜嘢啊？呢啲人喺度，完全自己即系嘅 consistency 同埋 logic 系完全唔配合嘅人。唔知道讲緊乜嘢嘅人 啊， 而家有 50% 支持，你真係吹佢唔撚仗大佬。 咁冇嘢间谍战呢样嘢係咪先，即係嗰啲乜鬼呀、啊、文汇报又好，港人港地都话嘛，喂而家拆散咗学联咪好囉，港大学生即係重归校园啦，即係少讲政治啦。 咪从来都系重归校园㗎啦。 嗯， 即係我都唔知佢哋 argument 系乜嘢係咪， 嗯， 嗱，你黄俊杰够挑过我机啦，喺佢自己嘅 Facebook 度，你够胆咪上嚟同我辩论一次啊？ 系啊， 系咪啊？我唔代表而家现届学联啦。 我哋有网友好似即系邀请佢嚟啊。 佢制唔制啊？ 好似冇嗰件事啊，唔知。 屌，佢边度制啊？屌，你咩上嚟俾我哋游论咩？就算你揾个主持人，即系谢志峰都好啦，公正啲，佢都唔敢上嚟啦。屌，呢啲僆仔， 嗯， 难听啲讲，即系对住呢一个嘅外边。即系嗰啲唔识嗰啲就真系吓死，识嗰啲就笑捻死人啦，大佬系。啊，转个题个题目啊，屌唔讲学联坛嘢。 喂，咁啊，即系最近啦，即系其实呢、這个啊，即系习近平啊，俾人弹中吓，即系呢个喺呢、這个即系喺呢个希腊啦。咁因为港口嘅一个即系经营权，佢本身咧就之前咧就系旧年咧就阿李克强咧就倾好咗嘅。咁其呢个港口咧，其实系即系呢个一路一带咧，其实一座好重要嘅一个叫做桥头堡。咁系即系可以。即系杀入去欧洲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要塞嚟嘅，咁、但系冇办法啦，即系最近咧就而家咧就即系呢个希腊咧就改选咗啦，系咪？咁啊由呢个激进嘅即系左翼，咁啊就上咗任咁样样，咁然之后又推翻咗呢啲嘢，咁、哇大镬啦！即系其实旧年咧欧洲咧其实本身都对呢、這个即系大陆同埋呢个。希腊嘅结盟咧系相当之忧心嘅，咁但系而家即系推翻咗呢样嘢之后咧，哇又证明咗即系呢个习近平呢一路一带咧，其实系非常之即系有呢、這个系好多危机嘅，大佬啊，即系 脆弱啊，应该 系好脆弱嘅。其实系，即系你谂下，即系其实嗱，佢自己放弃，即系其实中国嘅一个即系本身个发展经济啦，即系放弃咗即系呢个扩大内需，即系成为呢个即系中国嘅一个经济嘅一个新出路啦，即系呢个所谓嘅叫黑强经济学。然之后咧，自己行自己一套咧，即系收买即系呢啲即系独裁国家啊，即系呢啲咁样叫做系即系呢个叫做系呢个咩呢个叫做系即系呢个出。呢、這个资 官僚资本出口， 官僚资本出口啦。喂，咁其实你而家行呢一套咧，喂，其实你就系睇你自己本身同你即系、就是、接洽嗰个对手，喂，佢自己本身嘅政权有几稳阵嘅啫。其实老实讲，即系你一有政变咧，你就扑街噶咯。喂，你知道啦。喂，你而家你一路一带，你由系呢个即系叫做系即系中亚，你杀入去呢个欧洲，你中间你经过几多个站？喂，你成日讲 CIA， 即系佢自己本身策动呢个政变咁 Q 劲。喂，你求其一条路啊，拆散你啊，你已经玩鸠完啦。 咪你更重要一样嘢，你见到一路一带咧，佢陆路嗰个部分，其实有一部分讲紧嘅系俄罗斯啊嘛。 系啊， 咁所以你先见到喂，前日啊，习近平就利用《星岛日报》就走去讲话喂，今年系呢个二战结束70周年，就所以咧，佢又决定搞一个盛大嘅士兵检阅礼。仲要邀请埋普京过嚟一齐睇，喂，即系呢个非常阅兵就系话俾你听，喂，我未必可以搞得掂嗰啲咁嘅民主国家，未必搞得掂嗰啲危危乎嘅独裁国家，但系我冇理由连普京都搞唔掂啊嘛，咁样。 咪虽然佢即系觉得即系普京好靠佢啦， 系啊， 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普京 确实普京系真系靠佢、啊，尤其是佢玩完呢、這个即系克里米亚乌克兰之后咧。其实成个欧盟，成个呢一个嘅欧美嘅世界咧，都系好唔捻妥佢嘅。 吓， 不过系敢怒不敢言嗰种啊，即唔系敢怒不敢言咧，敢怒不敢言一个形容啫，系冇办法只有具体嘅行动，去解决呢条癫佬啊。最惨嘅问题就系、是，正如我嗰个三角嘅分析一样啫嘛，我用翻老毛当年嗰套所谓三分世界嘅分析，三分世界系苏联嘅阵营， 系第一世界、欧 美嘅阵营、 第三世界， 咁跟住咧就系老共咧就系要即系沟嗰啲即系所谓第三世界， 即系不结盟国家啦， 即系非洲嗰啲国家啦， 系啦。但系咧你用翻呢一个理论架构嚟一睇到，完结咗呢个冷战之后，苏联。暗春咁样，好啦，而家因为普京呢个强人，希望能够建立翻俄罗斯嘅国际嘅威信同埋权威，就是、搞呢一个乌克兰，搞咗呢个黑美美亚出嚟，而跟住咧，你习近平、习大大咧，基本上系一个强势嘅领导，两者一结盟嘅时候咧，对美国佬嚟讲咧，系好头痛的一件事，你用翻呢一个理论嘅框架。所谓三分世界嗰个三角形个讲法就系，如果佢一结合嘅时候，即刻麻烦对美国佬嚟讲，所以咧都唔谂理啦。所以我哋讲翻第一节嗰个问题嘅时候咧，美国佬对中国同埋对香港嘅问题咧，已经系软皮蛇嚟噶，你唔好指意佢撑你。外国势力系唔会再理，因为点解美国佬我都讲过啦，系好忙啊，而家大佬 系 啊， 除咗要处理俄罗斯嘅问题，你更加要处理个 ISIS 嘅问题。而家烫手山芋摆咗喺自己面前嘅就系呢一个 ISIS 啦， 系啊，即系周围 边得闲理你，即系难听你讲边得闲理你香港咁个普选系咪有竞争性嘅选举啊？美国佬而家， 咪 重返亚洲嗰个 agenda 已经系收翻啦， 系 系啊 ，especially 特别喺呢一个香港同埋中国的部分，先解决咗 ISIS 嗰班中东嗰班癫佬先。就算再计退而求其次都系搞俄罗斯啦。你因为你破坏紧国际社会嘅秩序啊嘛，嗰度系好明显系。跟住先至翻嚟亚洲啦。 呢、這个其实就系、是、即系其实呢个中共嘅统战智慧，其实美国都有嘅，即系叫做系处理咗一啲最头号嘅矛盾先。咁所以其实你话见到咧，即系嗱，其实你呢 ISIS 咧，其实都系各取所需啊呢件事。咁你见到日本啦，即系佢自己本身就话，即系因为呢个人质被杀呢、這个 Kenji 啦，系嘛，搞到而家成个日本啊，即系喺度讲就系话，哎呀，我系 Kenji 啊，边个又系 Kenji 啊，我又系 Kenji 啊咁样样。咁然之后咧就显示呢个团结啦。 咁啊，就有報道啦，即係蘋果今日已經有篇報道啦，就係話，唉，咁啊呢個即係呢個安倍晋三就見有機可乘，咁啊似乎咧就想為呢個修憲鋪路。嗱，你睇下，屌！嗱，我哋自己本身啊，係嘛？即係我哋唔可以即係叫做去維和啊，或者我哋自己本身冇一個海外嘅 defence 即係搞到我哋啲國人咧，係嘛？即係去到出邊幾咁脆弱，同埋即係下下都要禮下於人，即係所以幾大鑊， 關乜撚嘢事啊？ 咁所以咧， 第一，日本嘅維和部隊嘅經費其實已經係比較好多嘅國家嘅國防開支咧，係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二，呢個恐怖襲擊嘅事件，即係我老笠咗你其中一個國民。喂，美国佬冇俾人老笠咩？就算老笠咗，都系咁嘅结果噶啦，系嘛？同自己有几大强大嘅军事实力有乜关系啊？屌，系咪？你咪一样要我攞人，一系就交钱，一系就攞人质换人质。屌，攞嚟讲日本仔啫，屌吓大家唔识咩？ 大问题就系、是、喂，对于即系安倍晋三咧，对日本嚟讲，喂，佢哋始终唔能够高调咁样就走去做呢个维持和平嘅行动啊嘛，所以佢哋先至想急不及待咁样，即系正 我俾你日本仔去到，你点打啊？我当你唔系维和部队啦，我讲你系真系军队，你揾个藉口啫。你话俾我听，我唔想继续维持即系二次大战所谓嗰种羞辱，系咪？因为你摆个我宪法里边啊嘛，我军费开支唔可以占呢一个嘅 GDP 几多啊嘛，呢个系此其一啦。第二就系我唔系叫维和部队，我真系叫日本军队嘅。你想咁讲啫，系咪？你借嗰两个人质呢一个 case 嚟去 justify 你自己抗军。同埋顯示你軍事力量嗰個方法啫，你不如直接咁講咯。二次世界大戰嗰條數，我哋一筆勾銷抹咗佢啦。過咗即係50年啦，係咪？ 咁事實上對日本嚟講，佢真係有咁嘅必要，尤其是當你阿習大大喺即係南海問題或者即係東海嗰啲油田啊、釣魚台嘅問題啊咁積極嘅時候，喂，佢其實你見到日本呢幾年係不斷咁樣同即係各個唔同東南亞國家係有軍事合作，希望就係、是、喂，既然美國佬收翻嗰、那個重返亞洲嘅 agenda， 咁我日本自己搞咯。 美國佬冇話收嘅，不過我覺得佢收緊啫，即係行動上我覺得收緊。 行動上既然係咁樣嘅話，咁你留一條尾巴，你縱容日本，亦即係話你表面上係自己唔做，但係 outsource 咗俾日本去做啊嘛。 不過對日本嚟講，即係其實佢都係攞緊呢一個 leverage 嘅啫。個 leverage 就係邊度咧？就係、是、其實佢係利用緊即係美國佬同中國嗰個矛盾咧，係從中取利嘅。 係 咯。 喺而家呢個 呢、這個小國智慧嚟嘅， 小國智慧嚟嘅，好叻嘅日本仔 生存唔到。如果唔係咁樣嘅話， 咁、所以咧美國佬都會放佢一馬嘅。因為點解咧？美國佬從來都係利用台灣同埋日本仔咧，係嚟制衡圍堵中國嘅。呢、這个嘅策略咧系从来有效。你谂下，你睇下个沿海嗰条线啦，即系我唔系好记得嗰啲即系世界地图啦，但系由菲律宾 系啊， 系咪 台湾、 日本、南韩，都系围堵紧噶嘛， 系啊。 不过我又觉得习大大咧，虽然咧表面上硬，其实入边系软嘅，因为点解佢系从来，我觉得我唔觉得佢够胆咧打长仗， 系。 佢系虚张声势嘅啫。 系 根据好多嘅军事分析家认为咧，你记唔记得我哋曾经讲过甲午战争今年系几多周年啊？ 1895到而家， 差唔多百几年啦。 120。 如果再打一次甲午战争，中国输。军事实力上面你而家输俾个维和部队啦，系咪？咁你点搞啊？喂，我哋其实咧，嗱，我虽然我真系唔好想咁讲，但系我宁愿你打咯。屌，咪共产党落台啊！仆街，清朝都系咁冧嘅啫嘛。 系啊， 清朝打输俾英国佬，鸦片战争冇所谓。输俾英法联军都冇所谓。最鱼皮嘅系输俾边个咧？系输俾日本仔啊嘛。孙中山都系因为呢个甲午战争之后，先至有呢一个嘅革命嘅念头。置诸死地而后生嘅方法。 喂， 对我哋呢啲咁嘅蝗虫嚟讲，唔关我哋事啊。对嗰啲蝗虫嚟讲，就系、是、同日本仔打长仗。 但系你见到习， 但系我觉得习大家系唔敢打。 系， 佢唔敢打嘅問題就係佢喂佢而家好多嘅問題，佢真係例如你一路一大又好，例如你講緊即係釣魚行問題都好，喂佢好似即係想國將佢國際化咁樣，喂你到頭來真係好似當年李鴻章處理朝鮮問題都一模一樣 嘅 啫。 點樣國際化咧？佢而家咪就係諗住即係喺七十週年嘅時候就諗住閱兵啊嘛。係 咯、 啊。系啊， 震慑日本 仔。咁然之后咧，呢、這个阅兵咧就即系揾埋晒俄国佬啊，嗰啲人过嚟 啊，即系佢啲咩，即系 第三世界啲 friend。 系啊，嗰啲咩上海合呢、這个即系 上海合作组织。 系啦、啊，上海合作组织啊。 最正系揾蒙古。 系啦、 啊，但佢忘记蒙古都 其实都系艳仔嚟嘅。 系啊，喂，当年佢同埋苏联咪夹埋打洛门罕战役，咪立咗你即系满洲大部分地方咯。 啊，养唔熟嘅，即系所以你见到就系话你大陆咧，佢外。交嘅地方咧，其实你而家你谂住就系话你利用你嘅外交嘅能力去搞你一路一带咧，你啲钱全部抌落咸水海 嘅，系啊， 啊， 同埋 咁你即系你见到啊，即系你墨西哥去弹你中，你之前使嗰啲钱完全冇 Q 晒， 嗯， 仲有如果我用一个好具体嘅活灵活现嘅例子咧，就系赌 pair 牌， 啊， 而家玩紧一场 show hand， 嗯， 佢咧就摆大咗个头， 啊， 嗯。 结合埋十三张啦，屌、 嗯， 摆大咗个头，俾人觉得你自己系一个好强势嘅政府，但系你只系对自己人嘅， 嗯， 对佢自己人，包括啊，即系咩令计划啊、周永康啊、江系嗰啲咧，就摆到自己好强噶， 嗯， 但系你咧一对外咧扑街， 嗯， 你而家系虚张声势，话俾人听你好卵劲， 嗯， 一系就攞钱买。 系 系啊，系嘛？即系攞人民嘅钱嚟换取国际上嘅认同， 嗯， 同埋个关系， 嗯 ，no more no less， 嗯， 但系乜都攞唔到。如果你真系日本仔同你斗癫嘅话， 嗯， 不过日本仔我都觉得唔会嘅啦。同你打一场真系廿一世纪嘅甲午战争，需要扑街嘅时候，共产党玩完啦， 嗯 嗯。 咁啊，中国就好似苏联咁啊，呢、這个就系大家唔知道大家期望定唔期望嘅结果，就系四分五裂啦。 嗯、 西藏独立、 嗯，新疆又独立， 新疆独立，内蒙结合呢个外蒙， 咁、 嗯、 以谭博讲法咧，即系其实呢个叫即系西北啦，即系尤其系即系呢个即系新疆嘅接呢、這个即系叫做系接壤国家啦，一定系即系四分五裂，即系而且系打即系血流成河，一定系会打得，因为嗰个种族嘅问题咧系相当之复杂。 十三个种族 系啦，即系你就系讲新疆，你就系因为你中国嘅大一统，你先至系夹硬将呢啲咁嘅民族咧系即系其实叫做系即系绑埋一齐。咁但系如果咧即系你冇咗个中央政府嘅时候咧，咁佢呢啲咁样嘅民族之间互相厮杀啊、分地分利啊，即系咁就好难倾得埋啦。 嗯，唔系咁，但系事实上你见到。喂，即系习大大佢对住佢对而家嘅中国经济，佢都系一筹莫展，佢先至会谂呢啲一路一带啊，佢先至会谂即系官僚资本输出嘅啫。 系啊，咁你 但系你要咁样分析嘅，佢习近平其实而家佢系用紧两套手法咧， 嗯， 即系对内对外咧系即系互相系配合交波嘅做法。 系啊， 第一佢要建立佢自己嘅声望嘅时候，佢要做好多嘢，包括喺对内咧。是打贪的， 嗯， 雷厉风行的，专打大老虎的，对外摆一个强硬的姿态， 嗯， 其实两样嘢呢是互相交波配合的，这个做法。 同埋佢有一样嘢呢，佢打贪呢其实是可以呢将嗰个叫做是注意力就转移咗，甚至乎呢就是将近年嚟呢即是嗰个经济呢，中国经济嗰个矛盾呢，即是同埋嗰个 争。赖咗落班贪官度。 是啦。咁就顺便喎，仲有一个好处喎。就一石二鳥，即係其實你仲要抄佢家，就還你自己本身欠嗰啲國債。 但其實冇分別㗎，你同清朝當年嘉慶皇帝打呢個和坤有乜分別啫？ 和珅 有乜分別啫？係咪？ 和珅跌到嘉慶吃飽嘛？ 喂，個制度係改唔到㗎嘛？係 啊， 咪個制度係繼續腐敗落去㗎嘛？ 咁但系我觉得呢个习 只系为咗自己个人嘅权位嚟做一啲政治嘅花招，就系、是、所谓打啲大老虎。 嗯、 但系你点样能够系令到咧系嗰个廉洁嘅政府咧，能够继续咧系延续落去，变成一个制度嘅一部分咧？ 个问 做唔到嘅，系做唔到嘅。 嗯，唔系你见到中国而家嘅营商环境，正因为廉洁唔到嘅关系，喂，所以你先见到喂，而家连马云都俾人搞啊嘛。 同埋佢而家嗰个所谓反贪嘅做法，就係将呢万一或者已经即将嚟緊嘅经济嘅问题係推晒落班贪官度。 嗯。 将过去嘅一啲嘅问题累积咗落嚟嘅问题唔关我事嘅，屌就系因为咁多贪官咯。 嗯，但系咪打晒之后点样？ 好啦，对外啦，咁你就用另外一种手法啦，就摆大个头。 嗯， 其实是耳仔底嚟嘅，用 pair 派嘅讲法就系、是、你耳仔底嚟，根本你就唔敢开战。 嗯， 系嘛？佢周围搞啦，大佬嗰阵时候咩啊？菲律宾又同人哋争嗰个南沙群岛，系、嘛？越南又争呢个东海定咩话？ 系东海油田 系咪周围喺度同人争，马来西亚又喺度争， 春晓油田唔好意思， 屌周围喺度搞。 然之后对自己国家嘅人讲咧，就话即系全世界都想我哋死，系嘛？即系呢个似黄老邪啊，呢、這个系嘛？咁啊，即系佢同时间佢就即系等于话俾大家听，话俾自己即系即系国内人听，就系话其实嗰个矛盾主要喺出边啊嘛，就唔系国内啊嘛。咁 佢处理香港问题嘅手法，我哋都。研究过呢个问题啦，系一模一样噶， 嗯， 一样系咁样做法噶。点解话即系由呢一个嘅反动分子勾结外国势力，企图系利用香港雨伞嘅运动作为推翻中央人民政府一个方法，咪、就系咁嘅套路咯？ 但建制派佢都统一唔到口径啊嘛。你见阿曾玉成又好，阿、呢个田义兆又好，都系唔同意，系有一个外国势力喺度策反啊嘛。甚至乎即系其实我哋即系之前你都讲过啦，即系你头先。 但系佢唔系俾你香港人睇啊嘛。 系 Anthony， 你要谂一个问题就系话佢其实讲呢一套套路系俾13亿人民睇， 出口转内销 系咪？呢、這个系利用香港嘅议题作为去 justify 自己。 嗯， 系摆一个强硬路线，系赢取群众支持嗰个方法啫嘛。 嗯， 同埋希望你唔好连结香港呢啲个反动势力， 嗯， 系推翻佢啊嘛，或者有样学样啊嘛， 即系趁机将香港嗰个民情同埋大陆隔开啊！你嘅意思就系、 是，亦都唔好连结， 嗯， 千祈唔好连结，一连结咧，共产党就大捻镬。嗱，今次我哋呢场运动，我哋都总结过啦，输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你冇咗中国视野啊嘛。 嗯， 内地嘅13亿人或者系各大城市冇跟你一起出嚟雨伞革命㗎嘛。 同埋有一样嘢呢，即系 得我哋雨伞革命有春用咩？ 即系如果你咁嘅讲法，就系话中港嘅族群对立嚟讲呢，其实系对共产党系有好处嘅。 梗系啦， 即系分而治之。分而 治之。有意无意，我其实觉得阿爷系做緊呢，老共系做緊呢一套呢，加剧中港人民嗰个矛盾， 嗯， 因为你冇办法只连结嘅时候，你冇办法团结咧，系对付佢啊嘛， 嗯， 呢个系佢最担心嘅嘢，佢屌你得你香港百几条路啊，关我差事咩？你自己阻自己，关我咩事啊？最惊嘅就系你搞下搞下，广州又系咁，上海又系咁，北京又系咁，成都又系咁， 八九年又走翻出嚟嘅呢啲嘢， 喂，你全国喺度串联啊，你全国去 topple the government 啦。我就冚家铲扑街啦！ 嗯， 佢最惊呢样咋？你香港点样做？其实对佢嚟讲系冇重要性。 嗯， 只系得一个 order 就系唔好镇压。 嗯， 第二不能够让步。 嗯， 两个系配套嘅，两个目标系。 嗯， 我让步嘅话，即系话大家有个示范效果，内地都要让啦。 嗯， 我镇压嘅话，作为一个国际城市，我点样同世界交代啊？唔系互相矛盾嘅，我后面我谂清楚啊，系一个非常之聪明嘅处理方法嚟嘅。 咁啊，即系啱啱即系点唱嗰位 Peter 啦，咁就喺呢、這个即系呢个嗰、那个 chat group 嗰度，唔系 chat group 啊，喺呢个我哋花生当饭食嗰个 group 嗰度讲，就话连乐天派同君衡都估计港大应该会成功退出学联，咁之后呢个学联咧几可肯定咧？啊，即系一定会收档啦！咁陶君衡咧就话啊，乜啦，即系胜在简单易入易消化咁样样，咁啊即系报道翻你讲嗰啲嘢啦，咁样样啊，咁点搞咧？ 唔怪头先你 dead 咧啦，原来佢要睇住阿 Peter 哥即系写嘅嘢， 因为好用心啊，大佬。但系喂，即系你如果咁用心嘅话，应该喺个 chat room 嗰度讲啊，大佬啊，真系而家冇乜用我哋 chat， 冇人救得到学联噶啦，而家我讲乜都冇用噶，我做乜都冇用噶，因为我哋嗰啲已经系打成大。中华家左交嘛，大佬系咪 啊？ 系冇用噶啦， 即系已经扣晒， 由得佢死啦、 啊。 香港人系要点咧？系置诸死地而后生。 嗯， 勇武派由得佢嚟癫，系、咪？因为呢啲人咧，即系唔会路遥知马力嘅、去到某一啲位咧，就会露出自己嘅阳相，有佢啦。我哋系要衰到贴地嘅时候咧，我哋先会即系翻生嘅。就我哋系要经过一啲。 人哋讲嘅你系唔信噶嘛？你做完之后你知道个大捻镬啦，咁你先会反省噶嘛？僆仔都系咁噶，唔读书一定肥捻佬，你唔捻信阿爸阿妈嘅，咁你咪捻读咯。 咁即系你咁样当 肥捻咗佬留级鱼皮俾同学笑嘅时候，咁你咪会努力读书咯。 咁你咁讲嘅话，学联系轻敌咗噶，即系喺面对呢啲 冇啊！我同日听 D 一百。我差唔多都系瞓着噶啦，屌与君同眠啊，真系仆街。我听阿周永康、岑浩辉去解说，因为佢 Alex 啲摆咗喺我哋个网页度啊嘛。 系咩？ 我真系走去认真听。摆 咗我哋即系 好捻闷啊！屌， 佢解释啲乜嘢咧？其实 吓、啊，只有几个字，闷，好闷，好捻闷。 咁得啦， 你捉唔到重点。 唔系啊，佢嗰啲论述同埋嗰个言辞咧，唔系我哋咁跳脱啊嘛。即系佢太正经啊。佢太正經地去，因為你變咗你係唔會有人聽你嗰個節目。 真係你真係 幾十年之後要佢走去接周阿歐樂軒棒都幾大鑊喎！如果咁講嘅話， 唔係咁，但係嗰人哋係人哋係書生嚟㗎。嚇， 係歐樂軒都係書生嚟㗎。 唔係周永康，我聽人講啦，佢係真係即係好似阿龍咁，成日揸住本書㗎，即係唔係好似我哋咁粗魯啊，咁跳脱啊，咁 仲要諗住讀 master， 即係人哋文人嚟㗎，大佬。 哦。 咁所以佢个 present 方法咧，系唔适宜一，即系你面对呢个系本土派咧，嗰啲癫佬，唔好话本土派，啲勇武派咧，疑似勇武派嘅癫佬咧嘅攻击嘅。 唔系你， 唔系佢啲论点系完全 OK 嘅。佢啲比喻啊，咩联合国秘书长啊，或者系即系个运动应该系点搞啊，嗰啲完全 OK 嘅。但系 appeal 唔到一般嘅普罗大众，我好担心啫。 佢真系文人嘅，佢就学下李鸿章。李鸿章当年对住洪秀全嗰一班，咪一棍呕落去咯，屌你！ 唉，好啦好啦好啦，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唉， 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